好，我得 Charlie 二三零集，本来应该新闻嚟嘅，但因为一打咧又好长，所以分开讲。 咪向來都係會做特色嘅多嘅，有時好似少冇噶，我哋即係唔緊要啦。 係啦，都係我頭先個三，都係新聞嗰三條友結搭。 每日 啊，少少咯，嗱，唔關事嘅，係。 今次咧，醫生咧，據有人嘅福田氏講法咧，就係好似冇乜期待。我心諗，我回佢就係、是、我年都冇乜期待啫。 年年都係講冇期待噶啦。 咁你成日想期待咩啫？P.S. 五就下要下年先有，跟住 Xbox 新嘅 Xbox 又要下年先有，連名都未實名都未有，有咩八 K 啊，一型 film 嗰啲乜嘢，都係嗰啲嘢咯。有個新機通常都係幾件嗰只嚟嘅，你又會有咩古靈精怪嘢？ 重磅消息都唔少嘅，咁其實就 唔係最重磅就係 FF7 Remake 版阿 Tifa 出場咯。之前咧播片咧就出艾莉出咗啦，今日 Tifa 出埋。 即係我覺得佢出場唔係 FF 嘅，就係佢本身就唔係好即係咩啊？係重磅消息，但係唔係今次大件事，因為大家都知噶嘛。 嗱， 即 係今次 重磅嗰部分係在於啊，小姐你邊位？我睇完個雙相， 你胸細咗咁多嘅，依個係好多人睇第一套最玩嘅。 或者係阿蟬你邊位？ 或者唔係再一個，唔係更精彩就係點解今次新田惠海嘅？ 話你話你 係啊， 係真係咁講啊！你講錯啊！依今次新田惠海嘅， 我覺得就係點講啊？即係你話個羅麗啊，你話個羅麗控有咩都好啦。即係阿蟬你真係長大了咯喎！即係無啦啦長大了。即係咁啊！個造型就即係之前殺死唔少人咧，而家就好似大家 微妙啦。我又覺得唔 OK 嘅。 哇！你咁 Q 客氣， 口味都轉得好緊要喎。 你搣住啊嘛！ 我聽到嘅係一致嘅劣評，我個人睇到原來我都係覺得 哇！因為我對 FF7 本身就冇咩幾特別嘅。 我都係覺得你 Square 你翻去執執佢先。你如果咁樣出嘅話咧？你真係因住俾人笑，因住俾人笑你公司。 唔係我比較奇怪就係、是，你需唔需要兩隻 Blu-ray 碟啊擺落去啊？大佬你真係越嚟越過分喎、啊！ 咁喂 ，Square 係呢方面嘅先鋒嚟喎，你話塞容量嘅先鋒嚟喎，有邊次突破容量突破上限冇佢份 咧？係咪通常 FF 噶嘛？多咗 FF 七要三隻碟，跟住 FF 八四隻碟啊嘛，越多碟就贏啊！ 出啲 冇用㗎，撈到傻嘅。 出 CD 的時候佢係先驅，第一個塞爆嘅 CD 係佢。出 DVD 嗰陣時候，第一個失敗嘅 DVD， 好似佢唔係第一個，但係最早嗰批。 跟住好啦， 無威的時候，即係仲要係佢好似塞雙層添喎，好似係定雙層定雙面，我唔係好記得。總之就係塞爆只無威嘅，好似都係你啊，先生。即係所以今次佢話聽塞兩出兩隻碟，我覺得 OK 啊，正常都合理啊。 Square 通常運作即係冇俾人嗱，你今次你收埋啲垃圾資料就唔該收得好少少。冇俾人，冇再俾人發現你嗰啲係垃圾資料啦 ，OK？ 難講，因為我覺得都係塞垃圾，純粹叫噱頭。 最少呢個 DVD 同 Blu-ray 都俾人發現過，佢入邊有塞垃圾入邊。 揀啲冇嘢融入去。 佢有解釋過㗎，佢因為佢將個啲資料塞喺最外圈，讀個圈角速度最快咁啊，讀出會最快。佢有咁，佢有提過嘅。 又係嗰啲一俾人一拆咗啲一米卡一拆出嚟，起碼三分二唔係垃圾嚟嗰種。 係啊，即係類似咁嘅嘢啦。 嗱，咁講咗F 七啦，要講埋啲大作啦。首先就係、是。DQ11S 9月27號出，應該冇乜懸念噶啦。 都等咗咁耐啦嚇。 咁咧，今次咧就 11S 咧就有普通版、限量版、超級限量版，跟住再個連主機版嘅。連主機版據說就好似話訂，就好似話要抽超千篇，不過咁香港應該有現貨嘅。連主機版因為幾靚仔嘅連主機版，因為佢限量版又有咩全港幕劇啊、全語音 K 卡嘢，係據說就英文講啲網絡都有就係話咧，喂，好過分喎、啊、你大佬出品咁 Q 多嘢，即係講緊就係你焗佢買咯。 咁佢出個出個咩？佢都係預，佢都係博你班 fans 買兩隻嘅啫，即係呢啲嘢。 但今次抵嘅，因為佢一來全語音啦，二來就係佢今次其實都加咗好多新嘢落去。因為佢直情佢個表啊係密麻麻地帶啲新加嘢落去。 其實你睇清楚個表啦，逐個人逐樣隊去睇啦，係有少少灌水之嫌。 但問題就係如果計埋我，其實都算加多嘢。 同埋大家最想最關心嘅全語音，老實講，我覺得 呢个好重要嘅呢样嘢啊！ 唔系，系的确系好重要，但系我觉得佢系重要到你开始都应该放咯。即系当然啦，你可以话佢做唔切啦，乜乜七七， 做唔切啦，纯粹对唔住啦。或者红二嚟讲，做唔切系一个好正常、好合理理由嚟 嘅。系 OK 啦， 佢啲嘢 我理解接受嘅，冇问题，冇问题，唔系差。 总之只咧就买硬噶啦，唔使烦噶啦，呢只就。另跟住啦，另一个又系 sweet 嘅大乱斗。首先加咗阿邦阿卡提冒险，啲鬼嘢哗哗声嘅，因为呢只 game 喺外国系相当受欢迎嘅老游戏、老牌游戏。 但日本好似啲反应就差，又有少少温度差。 嗱，好妙嘅，佢加咗今次咧又加咗两个新添啊！一咧阿邦阿卡卡提冒险啲鬼佬就哗哗声，啲网上反应片咧，啲鬼佬哇兴奋到成班集体高潮咁滞。反过嚟咧，加 DQ 勇者日本哗哗声，未完全冇声出。 老实讲，你 DQ 真系 DQ 真系好冇外国系完全冇人抵咁滞。 正常啦，即系咁公平啦。嗱，阿邦阿卡俾鬼佬 ，DQ 俾日本人。 你可以咁讲嘅，公平一人一边啦。 公平。跟住咧，另一个就系、是、又系老饮嘅，就晒只传说，就荒野之息二，唔系二啊，纯粹续集咋。 佢话出续作，系咪二咧就唔肯定嘅。 但系睇嗰条 trailer 咧，就应用翻同一个画风。 总之系、其实几系嗱我。如果你唔熟這個系列嘅話咧，其實幾罕見嘅，即係因為之前嘅世界咧係每代咧係唔係淨係指個故事唔同咗噶，係佢連個表現方式啊卡嘢咧係完全不一樣，尤其是今代荒野之息係 完全係玩 open 個世界啊嘛， 大家都知啦，大家講啦，呢個老任係咪？唔可以叫第一次玩 open world 啦，因為理論上啱啱又落死已經係，不過唔緊要。總之就係佢同之前嘅世界大各種形式係唔太一樣嘅。咁佢就算係之前都好啦，其實係冇乜去完全延伸翻幾乎同一個系統去出嘅。佢都係話系列的續作，但係今次係講到明係荒野知識嘅續作。 因為咁好處就係你用荒野知識本身個 NG 起好咗啦嘛，咁已經冇嘥噶啦，用翻佢嘅。 我覺得肯定係個銷量出乎老任意，唔係出乎大家，係出乎老任意料咁高，肯定係唔使諗，即係天性。 曬達傳說係可以即係開頭先過百萬啦，已經去到。 唔係因為我係真係識到好多 friend 係荒野知識入坑嘅。佢有冇翻轉頭？我唔深究啦。好多都係話我聽，佢係第一次玩世界系列，之前一路都有聽，但係冇玩。咁今次係唔知係攞起部 Switch 就順便玩埋啊，定係 Open World 真係咁吸引人啦，定係乜嘢啦？ 真係中毒啦！ 啊，就總之可能總之就係今期係好多新人嘅。咁佢就現佢結果佢就出照出續作，而且係講明係荒野之息。 因為佢夢見到佢係將舊嘅係變成 3D 化，但基本上就係保留咗二 D 嘅玩法啊嘛。 因為如果你係荒野之息入坑嘅話咧，你望望以前嗰啲嘢啦，唔係技術限制咁，唔係技術限制或者技術進步咁簡單 嘅。係成兩個遊戲嘅。 係成兩個遊戲嘅。因為林克都係兩個款嚟 嘅。因為以前嘅薩爾達冇，通常一係咧就係屬於叫做咩過關型嘅，或者係一個 area 一個 area 嘅，即係例如話我認為世日傳即係近比較近年 啦，所謂 比較近年嘅，例如話係黃昏公主咁樣。好高水準，但佢基本上唔係 open world 嘅，但今次係 open world 世界嘛，好簡單就係用一個比較有名嘅名人例子啦，水木一郎，佢真係同你將所有嘅隱藏元素全部玩咗出嚟啊！阿兄貴係即係有人睇過兄貴，哇！你即係玩，佢即係將所有嗰啲樹葉啊、果實全部玩咗出嚟啊！ 有佢呢即係第一遊戲方式係有分別啦。其實唔使講得咁深入噶。你膚淺少少啦，睇樣你都覺得係兩回事嚟嘅，唔係講緊佢實際話落機畫面，大家知道時代會進步，啲 3D 會越嚟越靚啦。但係咧，佢一時就係卡通風格，係咪二頭身定三頭身？ 有時 SD 版啦，總之就係 SD 版就係卡通風格。有時咧就係好 Q 英嘅藍黑彈出嚟，就係八頭身咁啊，八頭身差唔多啦。 好多風格嘅佢， 佢係好多種唔同，係連個人嘅風格都係差好遠，差天共地嘅。但係佢哋都叫做薩爾達系列。都係正宗正傳啦，唔係外片，唔係外傳，唔係本片，但係佢都可以抽好遠嘅。但係今次嚟講，我就照出咁啊，可能係遷就新玩家，亦都可能真係因為好好賣，所以添食啦。咁當然亦都有啊，記得啱啱講啦嚇，即係呢個同一個系統，咁我就可以慳翻少少。 咁你就因為幾子孫 炸唔出啊？重點係你諗下，方先出咗幾耐，而家就有失下一套咯。你細得切切出，其實一路都係 都要等幾耐下。 因為好簡單，就係佢嗰副 engine 起好就係你個地圖嗰啲嘢，你唔需要再去重新起副 engine 啊嘛。啲地圖咧加減減啊，改下咁樣，啲模角色模組你又加減咁，慳好多功夫嘅。因為其實最嘥功夫就係依樣嘢啫嘛。 嗱，所以以目前已公開始了就係大型 DLC 啊，即係所謂被人戲稱大型 DLC 啦，定係真係同一個框間架，但係重新搞過件其他嘢啦。咁我 提起講提起咯，即係雖然佢有咗中文版嘅，但係我未開過嚟玩，因為近排掉低咗之後就冇開過嚟。 呢個係都係好重要原因啊！第一次有中文版，好似我冇記錯係第一次有官方中文版。 係啊，雖然我玩過，但係我玩咗兩嘢試咗就冇玩。 咁作為一個 RPG， 如果你唔識日文的話，咁又日又中文， 而家係 的確係幾吸引。 而家係有，其實而家開中文版開好快嘅。 啊，咁始終係正版官方的，你知你啲你嗰啲叫咩嘅你知啲所謂漢化咗啦，即係嗰啲嘢就好參差不齊啊嘛。有機會我哋再坐人陣，我再講呢啲嘢。 講下第一單就係另又係 remake 嘅《聖劍傳三》。3D 全新全作法，唔係 FF 8嗰種remaster 化，而真真正正用 3D 版重新做嘅《聖劍傳》 重製 版。 我諗， 因為 FF 8係 remaster 嘅。 哇！你咪對似當年《和平沙格》嗰個情況咯。 係咯，係啊！今次 完全新 game 嚟嘅，可以當 完全新，唔係自然新 game。 即係用翻個設定啫嘛，都係。 所以又今次老咁， 呢個就最跌眼鏡嘅。其實相對於啱啱嗰扎消息嚟講，呢個係我哋唔講我唔記得，我就嚟唔記得咗呢件嘢。 係啊， 即 係幾人記得聖劍呢個 IP？ 雖然啦，我聽到嘅十個有八個都係講當年嘅本子王要出山，你要重出江湖了。 即係當然，因為聖劍三我係主角，其實當然好受歡迎。 咁冇你隔咗咁多年。 喂，據某個同人畫家話，某個同人嘅畫家，同人畫家惡搞漫畫就係傳說中揸咗最多男人精嘅角色。 即係其實有幾可愛嘅，即係仲有個説法咧，就係、是、今年係三個本子王要同台競技，就即係其實就呢個説法幾有問題。不過嗱，先佢冇錯，的確係本子王嘅，因為其實相對本人的人氣咧，嗰啲本子數目係不成比例地多嘅。你搞清楚一樣嘢，係冇錯，有啲角色好紅，但係佢啲本啦，佢人本嘅數目咧唔算太多，當然係都多啦。 佢遊戲唔係特別話好紅，但 係 本子好多。 佢啲本好亂。 連我嗰時經過個戲院嗰陣，我嗰時未入本之界，都睇過唔少啊。 因為好記得嘅，因為我有一年去日本的時候，有一個 friend 俾一大嚿錢俾我，值幾多唔講啦，即係佢就託我見到佢嘅本就全部同我掃曬落嚟，只要係佢做主角嘅本就全部掃曬落嚟。 有冇十張啊？ 咪啊！俾咗几多钱我？其实我唔记得咗啦。总之就系我翻到嚟之 后 咧，拍落佢张台都系嘣一声嘅，唔系啪一声，系嘣一声。因为件嘢应该有接近十 cm 厚，啲同人本加埋有十 cm 厚， 咁差唔多有成三四十本，三十本。 好乱，总之就好 Q 多。即系但系连带咧 ，Tifa 就被本子王化了。即系因为其实 Tifa 系从来冇，因为有人统计过嘅。即係當年邊個係本子王 ？Tifa 係本子王 嚟啫 ，Tifa 係好多好多本，但係佢從來未稱王過嘅，係因為佢活躍嘅年代咧係凌波麗同名嘅活躍年代， 同埋同國嘅年代， 喺 凌波麗呢個更大嘅本子王面前，真正本子王面前， 陰佢變咗，所以佢係陰影的本子王來的。即係不過就咁啊，第三個本子王咧就好似唔係依三隻新聞啊，就係呢個煉金術士相關嘅。就之前我哋新聞冇提咁啊，呢度順便提少少啦，就係新嘅煉金術士咁啊，新個女主角叫做男人婆，冇特色。不起眼的煉金術師，但是哇，你話冇咩特色啊？但是我好即係對上一次人設啱啱公布就爆到成條貪婪都係咧，係綠花唔係好耐啊，綠花的時候，即係幾個原因都係差唔多，就係、是、大佬小姐你個絕對空域，你唔知咩叫絕對空域，自己揾自己手上啦嚇，你個絕對空域咁砸死人。雖然後尾跟住仲要係再出官方圖啲特點圖啊，啲特官方設定圖還好嘅，嗰啲特點圖咧就通常大家知係比較吸引少少嘅話，跟住哇小姐，你上邊同下邊都咁豐滿，即係其實老實講咁殺死人，你同佢講你男人婆冇乜特色， 你呢個世界，雖然咧煉金術師嘅世界咧，我有理由相信佢變全世界啲審美觀都係羅麗控嚟，恆宇羅麗控嚟。所以你呢件咁 S 型的，可能喺嗰個世界真係冇乜特色，冇咁太起眼，可能係咁樣啦。我唔知道，總之就是佢應該係預定將會是新的本子王。咁啊，佢乜一個禮拜之間，係一個禮拜嘅事嚟嘅啫。其實一個禮拜之間咁啊，三位本子前嘅本子王就 仲有跟住咁，同埋今年資深嘅公布咗 Pokemon 新角色，又突然間佢同人就瘋狂湧現。 啊，嗰件水管柱啊，即係黑肉嗰件啊，咪水管柱咯。 啊，主要就是現咗咩？哇！啲本子成班同人畫家畫啲喺畫到唔知 啊，真係真係興奮到佢咯！ 爆即谷正上腦全部都粗粗講句就係真係啊，唔係講笑啊！因為哇，唔使咁多啊嘛，又一張圖一出， 你喺個 moment 我要爆啦！ 係連我即係連我追咗好多啲哇！你班契弟，佢谷太耐咧，呢輪 冇乜材料咧， 睇人真係 有材料， 但係咁喎，你之前相約嗰一班人。啱啱先玩完啊，綠花嚟喎，都唔係隔咗好耐。 唔係綠花開始沉啊嘛。 唔係開始沉啊，沉咗好耐啦，半年啦。 開始需要揾啲新嘅同本子女王啊嘛。 三個月換一次老婆，人哋換第二次半了，大佬。 所以而家咪突然間走出新，換咗本子王決戰咯，今次三。 即係咁有人真係出個三分天下嗰張圖，就係改成呢三位主角啦。 講埋另一啲講埋上三頭啲《老兵三九》之後又係 remake 版嘅 三嘅 remake 版咯， 係啦 remake 版嘅又係， 係啊， 咁呢個就係佢成日 remake 嘅啦， 加咗好似加咗嘢咯，好似呢個就即係嗰陣時冇新內容啊嘛，即係嗰時嘅遊戲再加啲新即係相關，即係可能嗰陣時冇落到去嗰啲內容。 咁係啦，再講埋啲講下幾多講下嗱講講下先就係、是Xbox 嘅Scarlett 啦，佢個 Project Scarlett 好叫做 咩 Scarlett 系啦，总之 Xbox 新机咧就话向下兼容 咁大 8K 120 frame 有冇 T88 噶？ 唔知道。总之 Xbox 嘅新机咧又有一个呢个年头，佢嗰数头应该讲过啦，呢数字冇意思嘅，但有意思讲系有冇新机啦 ，PCN Mini。唔係，我重點就 係你俾我講少少 Xbox 先啦，大佬。 嗰個唔係 PCN， 嗰個係 Xbox 瓜值。 我可以講， 即係你 Xbox 嘅新機，老實講，你現在呢刻睇佢好似吹到好大，但係我就當佢唔使延期，2020年年末出，我就當佢唔使延期。大家即係已經過咗十八個月啦，摩爾頓就聽過啦，啱啱好翻咗一倍，所以你現在眼光睇咧。是要打個 double 你先係去到嗰、那個去翻嗰、那個嗰、那個 level 嚟嘅，即係如果你講2020年嘅年末嘅呢個 8K 仲未可以進入呢、這個點話，最少係測試級，即係總之最先進嘅人，因為現在 4K 已經接近去到民用級㗎啦， 開始流行咯，即係但係應該就係你屋企埲牆夠大嘅話，咪開始咯。 仲喺停喺嗰啲好高消費嗰個層面，未到普及，而家仲係精英級啦，你咁樣叫啦。 即係如果你 cheap 地嘅話，4000零蚊就買咗部咯。 因為 8K 電視現在呢一刻已經行咗出實驗室噶啦，即係大美量產，即係所以一年半之後可以量產化佢，因為佢。佢唔你冇 8K 電視都用得噶嘛，所以佢要追呢個規格，其實我覺得 OK 嘅。而作為一個理論上你要最少要玩四五年嘅主機嚟講，佢係呢個規格好正常，冇乜特別多嘅啫。即 係不過就係 因為現在主機唔可能好似以前咁樣再超前個 PC 好多。 問題就係、是、有 Xbox 有人買 Xbox 咧？依個係問題。 我肯定我屋企嗰個一定買。 誒算啦，但係一般嚟講 ，Xbox 個市場即係咁講啦，我唔想引佢啦呢啲嘢。 你成日望住日本咧就梗係啦， 歐美都唔係好掂嘅真係實。 唔係歐美即 係 PS4 其實食得好緊要。 因為當然呢個 PS4 個聲勢強好多，但係喺歐美入邊咧 ，Xbox 其實大翻身噶啦，已經係比初期你諗記唔記得初期個慘淡情況？ 咪360佢最驚就360爆咗輪。 ，但之後佢又沉翻下衰。即係呢個係我都講好多年嘅就係 Xbox 係 Xbox 依個 area 咧，喺 Microsoft 係屬於二奶制啊嘛。即使佢幾紅都好 ，Microsoft 都唔期待佢 嘅。佢喺歐美嗰邊就差唔多可以同佢一決，即係同 PS4 差唔多平均收息四六開啦，差唔多係即係邊個邊種四六開就誒唔係好 sure 啊，冇數據唔敢交出啊。即係堅嘅四六開定亞視嘅四六開，你自己諗啦。即係咁，但係佢的確喺歐美其實已經翻咗身嘅。不過就係、是、通常都係咁啦。佢到佢翻身的時候咧，唔好意思，又下一代了。即係 嗱，講頭先講咗啦 ，PC Engine Mini 啦 ，PC Engine 你又做每日任務啦 ，Fuel Konami，Fuel Konami， 人造即係人造 Mini 嚟做 Mini 做到咁嘅款。 但係問題就係佢個 Mini， 我唔知啊，因為佢話今次個 graphic 係由本由因為 PC Engine。除非三部機都做到當年最完整部機咁細部，唔係話 PC Engine 本身應該咁就係、是、當佢話 mini 嘅地方就係 PC Engine 好 mini。 你仲 mini 到啊？ 你仲呢個好 mini 嘅啦，已經 講俾啲後生仔聽，講呢啲嘢，講俾啲唔係好熟嘅 PCGT 咯，即係你要再 mini 啲啊嘛 ，GT 咯。 即係佢個 size 就係平面嚟講略大過只 CD。 兩部 Android 啫嘛，等於兩部 Android 打勝方形擺。 差唔多啦， 基本上就等於嗱，如果而家應該仲 六寸嗰 Android 啊， 細個部 iPad 係啊， 係啊， 即係原本嗰部啊，唔係講緊新嗰部我哋， 因為佢基本上就等於兩個 Blu-ray 三個 CD 合埋咁大部啊， 但係佢三個 CD 合埋係指垂直碟 啊，嗱咁樣講啦，咁樣講啦，佢啱啱佢出嗰部咩 CD ROM 噶嘛，咁其實個 CD ROM 就啱啱用到啲 CD 嘅。那個大細就啱啱同 PC Engine 一樣， 係啦，係冇錯，係略大過隻 CD。點解咧？因為佢係同個 CD ROM 一樣咁大嘅，因為佢 要 extend 啊嘛，佢嗰陣時有啲 係啦，好咩 兩部機一樣大， 咁有 case 可以好有型㗎，出街。係 啊，就總之就係佢嘅 size 大家明啦嚇。如果你就咁咁。咁你仲搣到啲咩咧？因為其實大家都知嘅嘢，你講之前嗰幾部，你搣完之後，其實都要放得落上手掌上面噶嘛。 但係呢個可能手掌嘅喎。 呢個嘢本來就放落手掌啊！佢細過部 V 啊，大佬。 嗱，最緊要就係佢而家公布咗啲，因為佢而家我唔知咧，佢而家暫時都冇乜真係冇乜話實際相，我係咪因為公布新相？就遊戲方面，就暫時咧就係、是Superstar Soldier 雷公夫 PC 猿人恶魔城 X 月之轮回， 真系好稳打稳扎咯！即系嗰阵时当年 PC 最人气嗰啲，即系点样讲啊？即系你一谂到 PC 一定会谂到嗰啲人。 或者就系伊苏格二 啊，话呢、這个 因 为呢个意外， 因为呢个咧伊苏格出咁交叉多代，其实第一集同第二集咧呢、這个仍然最经典嘅 CD 音乐，因为当年 都系 CD 音乐啊嘛。当时咧我自己仲攞只 CD 啊，将佢个 size 拆成 不过我觉得可惜系梦幻战士，即系买一盘啫。如果唔系，我都有机会有。 未必嘅，可能会针对，因为其实当时 PC Engine 系好多古灵。 做烂咗个 title 之后， 同埋而家同埋嗰年代要用 CD 摆落去，而家十世代物都得啦。嗰张 CD 嗰时， 但系嗰时系震撼噶嘛，大佬你由呢个晶片 I 晶片年代突然间， 突然间你突然间咪128K 或者256K 或者两咩？ 突然间俾个 CD 跟住播歌你 嗱两咩 bit room 嗰时已经好大嘅 DQ， 当时 DQ 咧最大话点就唔知两咩 bit room 嗰时已经系最大话点，嗰时六十咩币喎大佬，第几多啊？ 系啊， 即系有片播有声有， 最系有片播有声有系咯， 系啦睇有 real time 音源 系啊， 当时做到几尽啊，即 系唔系啲嗰啲嗰啲波声嚟喎大佬，争几远 啊？即系唔系 bit 咩 bit 啲声？ 老实讲，我即系即系睇啲唔系喺搜寻图片的时候咧，我系遇咗个好严重嘅困难嘅。咁到底呢部系咪真系 mini 咧？ 佢好， 因为我再重申一次啊，佢部旧机咧系放得落手掌嘅， 所以佢 mini 其实我系有啲少啱啱呢就系你好 mini， 你做 mini 点算啊，大佬？ 真系唔知道点讲嘅。 依、這个就 OK 啦， 应该再细咗个圈嘅。我即系我睇图就系、是，但系其实你好，即系你好容易搞，好容易会抄错部旧主机嗰张图咯。 报数漏咗头先漏讲咗嘅《动物之心》啊，朱马尼《动物之心》就2020年3月20日出。就推到即系避开年尾嘅决库嘅大决战，就摆到2020年3月，跟住好似仲有 No More Hero 嘅，好多都几多啊！系啦，顺便一埋咧，又系啲旧嘢翻炒，就系、是、巴克城系列就将巴克城五同巴克城六抌埋 Switch 度啦。但系我最中意嗰只 Cover Legend 仲未抌，如果抌嗰只我就买，因为嗰只其实系属于叫做挂住外传嘅名，其实真正嘅巴克城三。不如就另依系啲歷史問題，有機會再講啦。睇埋先， 跟住就跟住仲有差唔多，因為其實因為今次啲 game 嘅話，其實啲鬼佬 game。 咁 E 三就向來都係 係啦 ，U 誒 UB 誒係啦 ，U 誒 UUP 發表啦 ，UUPW 嘅賣機平台就重點係一個月14.99蚊美14.99美元一個月，好乸貴。你又諗下，即係成嚿即係一嚿水一個月， 價錢咧都還好。 咩啊？即係任玩啊？放題 啊？今日係。只系 UVW 啲 game 啫， 但系問題就係你自己啲 game 本身個數量 都唔係夠多啦，已經 一唔算多，二就係有心嘅話，其實可以好平入曬手。我好似兩三個月嘅錢咧，就可以入可以買齊呢啲 game 噶啦。其實 因為如果你 UVW 成日都減嘅，減到幾減到入十嚟廿蚊嘅 game， 你等佢減價買冇咁嬲啦。 你真係等佢減價買曬所有，比較簡單少少。 同埋就係、是。依、这個年頭，你出14.15蚊美金一隻遊，一個月，即係成嚿水港紙，諗下50几蚊啊，50几蚊嘅 Spotify 啊，或者係70几蚊嘅Netflix 啊 ，Netflix 咗 Netflix 70-80蚊係四個人睇，仲有出4K 電視，大佬你而家一間一隻遊戲一個人玩，收嚟成嚿水，你會猖狂一啲啲咧？ 即 係你 game 唔係拖咗一啲就係做啲壞 信仰問題，信仰問題，你信仰不足，即係我諗，雖然信仰充足嘅人咧，應該神早賣曬㗎啦。 係啊， 即係你又吸唔到信仰嘅人， 唔係信仰足嘅人賣曬，信仰唔足嘅人嗰啲嗰啲嗰啲未貴， 兩邊唔討好。 唔係你話，如果任天堂出呢個遊戲，任天堂出得起 啦，應該會 佢夠人玩，佢出得起，因為佢嗰班譬如夠大啊嘛， 佢淨係自己睇又夠啦。 紅白機去到GameCube， 佢個 area， 佢 mark 佢嗰個盤夠大。佢十四蚊，佢出一千，佢出1000英镑任你玩，一定得。今日你唔係啫， 即係好簡單，即係呢個咪係咯。佢唔使，佢唔心思，唔需要賣其他佢嘅平台嘅 game， 佢淨係自家，淨係計自家的，即係已經係足夠。所以慢慢話呢個價錢係咪貴咧？就相對你俾啲咩出嚟嘅啫。 喂，我覺得你唔夠 game， 你嘅 game 數量唔足以令你覺得大玩咯。因為 Netflix 點解咁樣啫？佢講咗垃圾啫嘛，垃圾多 你不要忘記 UB 個薯仔 sofa。请不要忘记 UB 个薯仔 server， 即系你单咗落嚟，你落嗰自己部机度咧，你就唔太即系我知有啲 game 要连线嘅，你就唔太需要管佢个薯仔 server。我呢头要玩，嗰头望住个 server， 你几时落你即系嗱，我唔知啊，我唔 sure 啊，因为我冇喺佢上面攞 download 个 game 落嚟，即系但系系即系点讲啊？佢个速度大家有目共睹嘅，即系 系啦。補充點，上面有兩個一就係白金工作室咧，就公布新 game 啦。特集唔係 Bayonetta， 係原作新 game。至於另一個咧，就三人真司新作，就Ghost Recon Tokyo 又公布咗啦。好似又打喪 Ghostwire Tokyo 就新作嘅打惡魔嘅動作遊戲。詳細情形就冇好講嘅，又係啲都係嗰類嘢啦。就出咗先講。仲有。Tales 仲有 Tales 咯，如果 Tales 仲未水斷氣啊？ 係啊，未斷氣啊。 係咯， 我有意外嘅 Tales， 仲唔係我講 Tales 呢個系列，唔係因為佢特別係佢仲未死㗎。係 咯， 呢個遊戲嘅喺所謂叫國民大作 RPG 入邊，呢個遊戲佢出到爛啫，係出到叫咩？你唔好再出啦，夠啦嗰只嚟㗎嘛。 你點樣同 Square 爭啊？嗰堆 RPG 同埋最緊要出爛，唔係重點唔係佢爭，係佢自己出開始玩爛啫嘛。佢出幾廿個系列，多到我都唔知邊個打邊個。 麻煩點就在於即係連啲 fans 都頂佢唔順啊嘛。 再出係咁濫出到係大家都唔知佢發生咩事，轉鬼數嗰只嚟去到。 唔係好似有就搞嚴上添，好似即係啲劇情唔知啲。 之前啦， 係咯。誒，嗰單嘢有啲係啲歷史問題咧，依但係總之你仲出。OK 咯，你好嘢咯，我唔好 服咯，系咯， 好嘢。 仲有阿沙巴崩， 系啦，你叫我以为 细个 B， 佢宣称个发售日系2020年4月16号。嗱，老实讲呢、這个我就觉得比沙漠更加可能跳票。佢呢个数呢个日期我就唔系，我就非常地不乐观嘅，因为之前佢个团开发团队又。唔知嘅人，我唔記得前開發團體定開發團體嘅人啦，就行出嚟話，其實現在目前嘅進度咧係大幅落後嘅，即係係因為佢在製作嗰陣時唔係技術困難，而係公司本身行政方面啊，其他嘢遇到問題咗嘅嘢，咁佢就話，即係如果呢個係屬實的話咧， 咁佢要明年四月出就，我覺得唔太可能。而且以目前公布出嚟嘅資料量嚟講，我都覺得佢開發進度應該有啲問題。因為正常咧，如果你係啲咁嘅全世界望住嘅大作啊，應該會 keep 住慢慢射少少料，射少少料咁樣彈出嚟噶嘛。即係你睇隔離曬阿小刀點樣玩法啦，即係應該係嗰種玩法啦。但係好似佢出完條 trailer， 即係可唔可以叫 trailer？唔可以叫吹啦，佢出完條片之後贏啦，冇咩消息噶咯，個個就嗱，我見好即係啲好似度中意科幻啊、朋克啊嗰啲科幻朋克嗰啲人就好開心，但係跟住咧，跟住就沒有然後了，冇曬消息。今年而家突然間同我講四月下，即係下年四月出，雖然佢都遇到好鬆，但係我覺得有相當可能會延期。 聽住先嗰只， 就係啲慢慢打啲飛機，冇咁緊要嘅呢啲。我寧願佢老實講，我寧願佢延期。即係如果好似搞到嗰只 A 字或者叫乜春啦，即係個機甲嗰套啊，搞到嗰套咁樣樣嘅，你等人哋等咗咁耐，你拍咁嘅嘢，我寧願你再等耐少少。 補充點講嘢？啲又舊作翻炒嘅新嘢就係雲斗羅有新作啦，雲斗羅。 哎呀，算啦。 唔係咁，唔係㗎，你連代代都要代代手機，你都要有，唔係手提遊戲機都要有一隻俾你殺下時間。 今次雲斗羅就係全新作啊嘛，佢係。 即係 我自從即係個版權賣俾中國大陸之後 咁 講嘢，真係即係因為咯，但係我 有啲微妙，點解好微妙？你唔知回答表情， 即係呢啲嘢，啲傷心事，傷心事冇攞出嚟講啦。即係你姑且睇下佢攞出嚟。 係啦，又係有啲舊作嘅書，就又係當年一隻當年 Sega 嘅一隻射擊遊戲，Panzer Dragon， 即係騎龍射擊遊戲。系啊，依个其实老斯格唔系先知噶，因为佢当时唔系话特别红嘅，对于老斯格 fans 就会知嘅游戏，有啲书就推出，有啲咁多都期待咧，呢只就睇佢当睇点搞啦。因为啲有啲老 fans， 反而就头先讲过啦，包食五包食六咧出咗一个，有少冲动想话啊，唔系包食六玩好咧，因为包食五我爆咗，包食六我未玩过，冇玩过，因为我只唔系严格嚟讲唔系冇玩过嘅，玩少少啦，因为我只嫌佢就系好长好臭啊，古仔好花我时间，好嘥精神啊。佢玩咗一張之後，我就冇玩咗，唔知好似即係人哋自己未玩添喎，跟住俾咗隻 game 人哋啦。咁今次 OK 啦，可能會玩下嘅。佢自己 Switch 出嘅話，又反而係今年秋天出。好啦，咁大致用咩咧？ 大致都差 唔多啦。因為 總結嚟講，我覺得今年你話係咪冇嘢咧？我覺得好過上年少少。總有啲嘢俾你去望下。上年真係門叫做啊。 今年主要係即係最今年就真係 Switch 係好多，即係頗多大好多新聞出咯。佢谷到個勢出嚟咯。 我覺得係講緊，即係話佢本身就好賣，同埋佢冇以前咁對第三方嘅點講啊，自己玩埋。咁既然佢咁好賣，你唔好忘記佢嘅銷量係幾咁恐怖，全世界。當然啦，亦係拜佢將兩邊嘢拍埋一齊嘅所致。咁其實大家廠靚啊，見佢好賣先開始開發嘅銷嘅唔係先開始嗰啲咩研發係啦， 差唔多就係呢啲 game 開始 嘅。即係未研發，即係講緊開發前嗰個時期，即係研究一下只 game 可唔可行啊，其他嘢未拍板嘅話。那個時期，咁你而家差唔多過咗嗰個時期，所以你咪見到一大堆開始爆出嚟咯。就咁，即係然後過多年零兩年，咁你就會見到一大堆 game 爆出嚟，因為開發就年零啦。即係所以應該 開始嚟料啦，其實，因為其實佢最緊就係佢唔使強調畫面啊嘛。即係啲舊廠嚟講，啲舊遊戲改頭換面啊，咩咁樣嘅出嚟啦。即係《聖劍傳說三》咁樣，你唔需要好大，你唔需要好強勁嘅畫面。只要 OK 靚嘅畫面，跟 大家都預咗，你從真 你知靚啲，你已經啲人已經話話聲啦。 係啊係啊，咁你舊你同舊好比啊嘛，你唔係全新作啊嘛。 呢個都係好處啦，因為如果你同你係續作的話，你同上一套作品比，你可能係上一套作品係 PS 3年代嘅，咁你同 Switch 一比咧，好似冇咩進步喎。好似有少少退步添喎， 但係如果你再 你隔咗廿幾年嘅嘢， 但 係 如果上一集可能石槍嘅話，咁差好遠㗎啦！如果石槍已經， 即係咁，當然仲有啦。 呢個方向都係咁去㗎啦。 接近家用機嘅品質，然後我可以匿埋俾豆打，好唔同㗎嘛個感覺。 即係我可以匿埋被竇打，搭緊車嗰陣咋？即係我係見好，我係真係見唔少 friend， 真係一坐低食飯坐低拎部機出嚟，喂咁唔俾面啊！係 啊， 即 係咁依家手提咁用啦。 唔係我自己， 即係我唔限於 Switch 啊 Android。 唔係啊，我而家咧朝頭早咧，我玩嗰只 Fit Boxing 噶減肥咯， 仲黐咗， 因為有中文八結幹嘅其實係，係我話插嗰句。好啦，咁大致醫生差唔多啦，因為起碼都有部唔知邊邊啲，仲可以再邊啲嘅邊啲，我唔好點知邊啲。 係其實收咗個圈嘅，放心。 但已經好細啊，就係。 但係佢邊啲嘅係啊，我問題想問佢係即係內置遊戲。 即係幾鐘冇幾隻啫嘛，如果得 又係啲 mini 嘅種 咁咪 依 碼咯，百萬咁恐怖咯，每一次都冇嗌嘅。依咁又起講真，以佢而家啲SSD 啊壓縮能力嚟講 ，micro SD。 唔係， 老實講，我覺得就好冇誠意，所以我點解要一開始就先做嗰日貨先？即係人都係嗰個人做主機，你翻炒主機，你翻到咁嘅死款，即係 Sega 嗰邊嗰陣時已經俾人話到得衰噶啦，即係咁樣都。 你冇你妥攬面咁上下啦， 妥攬面係咁噶啦 ，OK 啦，好啦，咁今個 日 飲 都做埋啦，咁啊 差唔多啦。好，咁下個禮拜就應該去講到喺日本驚險回來嘅超監嘅流浪記啦。 佢有幾驚險咧？其實我都調翻轉。 唔係，係任何嘢喺任何嘢對我嚟講唔驚險，但係發生超監上嚟講咧就好驚險。 係咯，咁又係咁樣去咁樣嚟。 點知啊？你知噶啦，佢係好神奇噶嘛，佢係轉奇噶嘛，荒漠嘅。好，咁下個禮拜再見，拜拜。